Hey, 大家好，又到讲珠澳的时间，就我是简洛夫。咁今晚咧就有两个嘉宾啦，唔系嘉宾主持应该系阿猫姐。 Hey, 大家好啊， 同埋阿猫主席。 Hey, 大家好，又同大家喺空中见面啦。 喂，系阿猫主席，喂，上次同你做嗰集咧，我哋系咪输到嘅？输到南海会唔会打得成嘅？似乎暂时我赢咗，但 暂时赢啊，睇到你先啦。 啊，咁 不过都似乎你赢面高啲啊。睇起原来我系咯， 我睇 中国仔用我电眼镜，真系我以为佢讲到咁威猛啊，系咪先啦？话你差只脚入嚟我就打你，真系而家真系俾人踩到上心口噶咯，都冇声出。 佢都系最后用钱解决啫，而家你睇下，喺度即刻。用钱嚟收买其他国家， 咁睇到佢冇料到啦。咁佢自己都打唔起，即系全世界都想去打，我都想去打，一打就冧档噶啦，我觉得。 因为佢其实都知道，佢今次打你话，菲律宾咁细个家，其实佢对手唔系菲律宾咁简单啦。你喐手嘅话，全世界都唔妥你噶啦，真系。 系咯。 喂，澳洲啊 ，Julie Bishop 已经讲啦，已经叫佢已经劝佢啦，叫佢遵守呢个咩啊嘛。如果唔系你冇信用，遵守呢个决议啊嘛，唔好。 我大有3000个粉青唔系咁谂啊！ 我系咪讲开呢单嘢咧？真系不知所谓。 咁爱国噶，真系又仲有，原来喺外国去咗外国都仲咁爱国，系第二个国喎，唔系澳洲。 你觉得即系嗰单嘢就系咁样嘅，因为南海嗰度咧就啲咩又即系嗰个判决出咗嚟啦，那个国际法庭嗰度咧，咁我哋澳洲咧好似喺墨尔本啊，应该系3000个嗰啲 系啊，上个礼拜 吓中国人，即系唔好话华人喎，华人影衰埋我哋。即系中国人，佢哋系唔系 中国人？佢哋 包括我哋 都系五星旗噶，喂，揸晒五星旗出去噶，标榜系中国强国嘅人嚟噶。 咁我哋出嚟就话呢个即系反对呢、這个即系话嗰个决议啦，咁、其实就即系不知所谓嘅呢班人，觉得你哋觉得佢哋系咪真系好爱国？ 真系，其实我觉得都系俾人可能系即系。俾人好似嗰啲俾錢嗰啲藍色咩嗰啲拱佢出嚟嘅啫喎，即係偽煽動出嚟。 有話説話佢會唔會係嗰啲咩工會收錢 嘅？ 唔係，即係會收嗰啲。 唔係，佢我覺得佢應該就即係佢有3000個咧，就唔係全部都收錢出嚟嘅，就有一部分咧，有部分係嗰啲呢度啲領事館嗰啲啊，即係俾錢佢，或者唔使俾錢俾利益佢咧，唔一定要錢嘅。咁啊就有一班就大部分添啊，我諗大部分就係盲從咁走出嚟咯。 唔係，同埋有啲我都知道叫做有啲即係本地啲華人工會啦，工作啫。其實有時佢會利用一班人係做啲即係我哋即係平時養兵之用咗時就做呢啲咁嘅時間會做。嗱，譬如我知以前嚟講咧，譬如話喺甚至工黨咧，都曾經試過話佢要係去專登去幫一啲海外學生啊或者嘢咧，有不公平，譬如話俾人哋呃人工啊或者欠薪咧，佢會幫你出。面即係會幫你出面去爭取返利益嘅。咁但係有時呢叫你嗰時呢好似呢咁嘅情況之後呢，喂大家出嚟行下，咁你又要出返嚟幫返個會，即係我譬如話我哋個會或者某個組織幫過你爭取過你人哋欠薪。咁而家今次喂我哋一齊上街去做呢樣嘢喎，你係咪欠我嘅人情，你咪應該幫我一齊行出呢。咁呢人可能就會即係又喺呢啲情況之後呢就會行返出嚟㗎啦。即係譬如我知就有呢個情況囉。即係會因為报恩咁系啦，咁啊咁喂，今次喂嗱，记得上次我帮你乜乜乜嗱，今次我哋一齐去举旗嘈嘢啦，咁你帮手谂嘅，咁啊简要出嚟噶啦。 其实我觉得呢班人你咁行出嚟，咁做呢啲咁嘅嘢咧，其实我觉得适得其反嘅，即系唔系你行出嚟即系当然澳洲就言论自由，就俾你咁样，即系你讲乜都冇办法嘅吓。咁但系你呢班行出嚟咧，你就会。呢度啲本地人會點睇你？你愛國咧，愛邊個國咧？你愛澳洲定愛中國？你個國籍係澳洲定中國籍先？而家係嘛？ 佢哋有冇咧？好似喺Florence 嗰班嘅咁樣嗰度唱中國歌？ 咪你哋咪就不知所謂咯？呢 但係揸曬啲地咯，養曬地咯。 呢個嘢越做越多咧，就令到呢度啲人咧就越對你啲人呢啲咁嘅人越反感。即係而家就搞即係搞埋我哋呢啲，我啲黃面孔人哋唔識分我哋噶嘛，係嘛？雖然我都愛國，但我愛澳洲國，佢唔知我愛國係愛澳洲，唔係愛中國嘛。咁你呢班人出嚟搞震喺度咧，就搞到排華嗰陣時候咧，就即係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係你全世界你咁樣搞咧，就全世界排華俾你啊。 嗯哼， 咁呢班人會出嚟咁樣做法，適得其反嘅啊，而 係啊，真係 不知所為。 即係外國人會覺得你哋好似都唔，你班人都唔係點講道理啊！即係唔守國際法例嗰啲咯。 唔係呢班人，呢啲人好得意喎！喺一啲喺文明嘅地方咧，佢就好出嚟喺，好似喺倫敦又有喎，好有示威。喺啲文明嘅地方，佢會出嚟撐喎。 你試下嗰啲人，你如果喺嗰啲比較落後啲野蠻地方，你有冇行出嚟？你有冇試下菲律賓啲嗰啲嗰啲？ 係喎，喺菲律賓冇嘅，點解？係咪菲律賓 攞？係啦，菲律賓都菲律賓菲律賓都中國人做嘢嘅噃，係咯，菲律賓都好多中國人過咗做嘢。點解嗰班唔去走喺菲律賓度？ 嗰班唔 想 先啦。呢班人喺度嘈就安全噶嘛，冇人會喐佢噶嘛，呢度啲人會喐佢噶嘛，呢度文明噶嘛。你試下，你試下菲律賓嗰度出嚟話支持中國南海啊，叫菲律賓叫菲律賓啦，滾 啊打到你， 你叫菲律賓嗰啲肯會唔會行出嚟？所以中國人最。呢啲中國人最不知所謂，最即係根本就 唔係佢有吉事嘅，應該搭飛機去菲律賓啦。 唔係，嗱其實佢哋係喺度享受緊西方價值 嘅 庇佑， 喺度享受 緊挑戰西方價值嗰個。嗱，你話講國際法嚟講呢種公平呢種審判，喺種西方價值嚟噶嘛？喺種西方價值嘅情況下噶嘛產生噶嘛？咁但係佢嘅就係一個西方價值嘅觀。庇護之下的社會裏面就反翻西方社會裏面一種公平的判決，一種即係喺嘅裁判，咁佢其實即係其實幾矛盾下喎都。 唔係，所以佢做乜咁嘅炒漏行為咁啊？根本全世界點解睇唔起你中國人就係咁嘅，而咁解你一係就勇武啲喺菲律賓嗰度搞係嘛，或者你直頭喺。即係直頭 菲律賓領事館啦，唔好講。 係啦，就算你喺澳洲就喺菲律賓領事館搞 嚇。係啊。嗱，不過其實講啦，如果我覺得呢樣嘢唔好話喺澳洲搞得啦，菲律賓唔得啦，我覺得就算佢喺自己大陸啊，走去菲律賓領事館嘈咧，中方都唔俾啊。真係嗰樣嘢，我覺得你唔好以為喺自己嗱真係好 新聞，你知唔知啊？ 真急先佢哋啊！你有本事你喺中國入邊嘅菲律賓領事館去抗議菲律賓啦！我相信公安會敢，即係中國而家已經係低唔敢再，好驚民間會再借呢件事搞上嚟。 你 真係 有話貓住，你有冇睇新聞嗰時嗰個判決出之後咧？中國第一時間就係咩咧？係呢個喺菲律賓領事館北京嘅菲律賓領事館加強戒備。 佢驚人走去衝擊嘛，佢家家人驚人走去借呢個嘢走去衝擊呢個領事館 啊，咁醒啊，咁咪去領事館咯，係咪 其實你知唔？其實啲人都知唔知？其實根本個政府根本就係唔想打，但係你呢班人喺度吶喊，所以佢咪覺得你即係佢驚你推得過龍咯，其實即係一班蠢人嚟嘅， 嗱，因為政府就唔敢喐手，咁咪啲民間即係都象徵式都要出嚟嗌兩句嘈兩句嘅，咁都合理嘅，我哋理解嘅，即係政府唔敢出聲，咁咪嗰啲細嘢出嚟係咁，都要作狀嗌兩嘢噶嘛，係咪？死雞都要撐下飯蓋噶嘛，咁咪出嚟撐兩嘢啫嘛。 咁但係你嗌完你喺度嗌嘅政府又唔做嘢，咁你一路酸噶嘛，係嘛？你話你話喺全世界啲華人即係啲中國人喺度示威。咁跟住政府就會出兵啦，咁又唔同喎。你喺度越嗌佢越縮，係咪先？ 佢就係政府嗰個層面縮啊嘛。咁啲民間咧咪都要出嚟，即係著精色抗議下咯。 佢會縮㗎啦，個呢出嚟嘈乜嘢啫？佢嚟講咩？而且仲有呢、這個，即係根本呢個國際法庭嗰個係即係話明國際法庭啊，大佬係嘛？咁你判決咗你除非你即係你可唔可以推翻佢？你可唔可以夾硬嚟啊？係咪？你夠膽夾硬嚟咩？啊！所以你啲人喺度即係講，根本你唔係，你根本已經係好肉酸，即係做得好肉酸。 咁你一係咩咯？一係你退出咯，即係你退出個組織咯，你咪唔好守啲例咯。即係你入咗個，你就要守佢啲例嘅咯。你覺得唔服，你咪退出佢嗰、那個。 你唔可以，你唔可以 國際法人公約咯。 世界喎、啊，你而家你咁即係話自治全世界係嘛？你嗰、那個即係澳洲嗰個外長都講咗啦 ，Julie Bishop 都講啦，你唔遵守，你梗係可以唔遵守啦，係咪？但係你全世界都會點？即係你個國家，你咪自己 係啊，因為你一個你個係示範嚟噶嘛。啊，因為你世界就好重要好多其他國際組織噶嘛。嗱，你呢個組織你入咗去，你已經做衰咗。咁你仲有譬如世界貿易公世貿咧，仲有其他好多雙邊談判好多關係。即係如果你係並唔係你唔守法嘅咁人哋點心你玩啫？咁而家最我最大就係世貿啦，世貿已經人哋好多國家已經話你成日話公平公平貿易公平貿易，但係其實你中國係冇乜點開放個市場俾人哋嘅，入真嚟都告到你一廢喎，你睇下係咪？入真嚟都衰嘅喎，個個都咩公司走嘅喎。 講起中國暗春啦，喂，近排啲左膠都暗春喎。 哦，係你 澳洲啲左膠都暗春 喎。喂，係 啊， 喂，有一單就係咧，嗰單嗰陣時咪有個有個中國人啦，華人啦，就喺。即係俾嗰啲回教殺咗喺差館門口嗰單 翻查係差館 啊！咁佢個仔出嚟講嘢喎，好左交喎、 你可唔可以讲讲系详细讲咩？你知唔知讲咩？ Kato 會應該比較了解呢單 news。 我即係留意佢就好似話，因為嗱當時即係嗱佢件事嘅，你嗰時候阿 Pony Hanson 啦，即係阿韓生，亦都即係而家個而家當紅噶啦，而家嚇當紅嘅女神啦，阿 Pony Hanson 啦。咁佢即係都曾經提及過話啲外來啲refugee， 即係嗰啲以前嚟嗰啲 refugee 咧，係有即係恐怖襲擊嘅傾向。咁佢曾經就提及嗰件事，作為一個即係一個引子咯。咁有陣時佢就引致佢個仔就覺得，即係 Fontaine 想借佢阿爸個名，借呢單嘢咧就上位，即係佢話叫做就想同阿 Fontaine 劃清界線，即係話你唔好，你要講 ISIS 講乜嘢，你就唔好利用我阿爸呢單嘢，即係去幫你加光環。其实佢仔咧就自己人自己攞光环。 同埋我都有睇过下个 news 咧，佢仲话我以前读间学校都好多回教徒，我嘅 best friend 系回教徒定唔知咩？你有冇睇？ 唔系佢， 真系好大爱噶，超大爱嘅，成日讲到。 佢最戆居系讲一句乜嘢？佢呢个都唔系问题，即系佢可以话啊 ，Polly Hanson 攞佢老豆抽水都冇问题，即系但系即系呢样嘢都可以合理咁样讲，但系最大嘅問題就係佢老豆，佢唔應該係佢老豆嗰啲死咧，就唔應該就為咗佢嘅死而宣揚呢個咩仇恨啊呢咁嘅嘢啊嘛。其實即係你咪即係話，即係佢嘅意思即係話佢老豆咧，即係就唔即係間接話佢老豆死咧，就唔好將嗰啲嘢賴落去伊斯蘭度啊嘛。咁其實呢樣嘢我就即係覺得，即係攞個老豆嘅条命嚟换佢自己嘅光环咯，即系话好大爱咁啊，系咪？即系佢老豆俾人俾嗰啲极端回教啊杀咗，啊都唔好赖啦，即系呢件事。 我哋要包容，我哋要大爱。虽然个老豆都死咗啦，要好似 Jesus 咁样，系啦。 神嘅旨意咁样。 你睇翻同一件事，咪嗰阵时咪系咪德国有个人有个女人俾人俾嗰啲强奸咗嘅，跟住佢就话嗰啲唔系嗰啲回教徒咪隐瞒啊嘛，话系。 系 啊，即系佢同呢个俾人强奸嘅女人咪一样咯，即系明明自己系受害人啊嘛，仲要懒大个懒包容啊嘛，都几戆居啲咁嘅左交。 嗯嗯，系啊，时讲都有时喺即系同喺我自己教会啊，同有啲即系都喺其实喺教会点知有啲人都几交啊，即系佢哋嗰种佢啲大爱，佢都爱佢啲爱，佢哋系将嗰种爱系有时系个爱咧，系有时佢哋系。即係 調 翻錯咗嘅，係啊，即係個定位錯咗，即係愛係始終係有一個 value 喺度，就係另一個世界美好噶嘛。如果你嗰種愛發咗出嚟係另一個世界係唔好嘅，咁好即嗰種就唔係愛嚟嘅，嗰種係一種 男。你去愛人，但人哋咪同你講愛啊嘛，而家。 係，同埋仲有添，你譬如話你我因為我宣揚我大愛，我係宣揚我大愛，因為嗱我宣揚大愛，哇！然後我睇下我幾有愛心，我跟住我聖人，但你係用犧牲其他人嘅性命嚟對達成你嗰種嗰種神聖嘅行為喎，等於話係一個人殺咗好多好多人，跟住話，哎呀！你哋好多人幫嗰啲死嗰啲受害人祈禱，但我唔係喎，我幫殺人嗰個人祈禱，我幫佢祈禱。 咁 我咪幾神死？ 我又諗起另外一個人啊，又係信咗教嘅嗰個人，你知邊個啊？你估下，估唔到嘅你哋，嗰個柴靈啊，柴靈就話啊原諒， 強加添啊！佢講， 佢話原諒嗰啲咩啊嘛？嗰時嗰啲即係殺人嗰政權，變咗殺人嘅政權啊嘛。喂，梗係啦，大佬唔係殺咗你，大佬有幾多學生係死鬼咗啊？你佢可唔可以代表嗰啲死咗嘅學生去原諒嘅政權啊？佢又信咗教啊嘛，嚇、啊！ 即係啲咪即係所謂嘅，即係呢啲叫做慷他人之慨咯。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句， 佢而家喺美國嘆緊啊嘛，而家喺一個自由嘅社會嘆緊啊嘛。 咪佢賺大錢喎、啊，而家嘅 係啦，咁佢咪講呢啲咁嘅説話咯，跟住俾人肥到飛起咯。即係呢啲就係垃圾嚟，真係。即系你学咩人搞呢个咩运动搞革命嘅真系，即系死佢好过嘅。 应该开枪杀死佢啦。 死嘅应该系佢咯，吓、啊，应该其他人。如果咁讲，啊，咁睇下佢仲会唔会大爱咧？即系会唔会原谅杀人嘅政权咧？如果死嗰个系佢，咁啊，讲呢啲嘢啦。喂，阿猫姐，你系咪有嗰啲咩？有啲咩新嘢讲啊？楼市啊，咁啊， 喂，系喎，最近有冇睇？今日有个新嘅新闻咧，就话咧，Sydney 有27个 suburb 咧嘅apartment 啊，已经系超过 1 million 喎。apartment 啫，唔系屋喎，一个 apartment 系啊， 系啊 ，apartment 唔出奇，如果佢嗰个位置喺市中心都唔出奇。 27个 先 apartment 喎，其实 apartment 你系冇嗰个地嘅。其实点解我哋澳洲有时话啲屋有直啊？即系我哋有起乜都有笪地啊嘛，有样嘢。你 apartment 冇嘅喎， 喂，或者讲下啦，如果你买间屋咧，而家咧，譬如你而家买屋100万咁啦，你首先你要凑首期，你都起码要20万啦。跟住你如果供80万嘅楼，你谂下你个收入要几多？其实唔系好多人买得起。 喂，大约要供几多钱啊？如果系借80万供， 借80万啊，你剩下 嗱，唔好，其实唔好计息啊，计还 八五中四十， 计本先啦，一零息嚟噶。 我当你 interest only 啦， 息就好低，息就唔识，息就唔使忧，好低嘢啦。 低到 你咪八四3万2蚊啦，当你大概3万零4万蚊 interest， 当你还 interest 啊， 唔止四厘啊嘛，而家 四厘到嗰咋，四厘到嗰咋，多数啲 home loan 都系如果自己住四厘到啦。 interest 都成3000蚊。 四厘啊，唔系 honeymoon way 先，定话之后？ 唉，而家 variable rate 好低啫嘛，唔系 fix。 哦， 系。有啲做 fix 都可以 under 咁啊，當你一年還32000啊嘛，還息都要係嘛？ 息都三即係3000咯，差唔多 還本喎， 兩千幾， 三萬 都未計個本喎， 三萬幾 係啊， 即係幾千一個月或者幾千個禮拜。 嗱，你計翻你通常都係你當你咩都冇嘅時候，如果你還即係而家咧，佢哋計還埋本咁樣嚟計噶嘛，即係如果你3000几蚊，你還埋本都4000几蚊嘅咯。4000几蚊，你做埋压力测试嗰啲，我谂你嘅夹埋个收入都起码要8000-9000蚊一个月喎。 8000-9000蚊咁， 压得 test 喎。 系啊， 唔系啊嘛，8000-9000蚊。 你计下系咪？你计下嗱， 8000-9000蚊，你讲澳元啊？ 系啊， 澳元啊，系啊， 一年唔系一个月8000-9000， 一个月啊，一个月 边有8000-9000，边有一个月要几钱人工啊？ 两公婆咪有咯。 两公婆食啊？攞出嚟啊？吓，攞出嚟食砖头啊？ 唔系人工啊，唔系供楼啊。 人工，我即系我你意思话人工要8000-9000蚊就可以先可以供到个楼，唔系话供8000-9000蚊楼。 系你供楼嗱，你4000几蚊，你计埋压力测试，你都系40%到啊。你供楼系最多收入大概，跟住你计下咪8000-9000蚊你搵。 8000-9000系除税前税后啊？ 除税应该系除税后 after tax 系。 除税后8000-9000，你都要起码都要万。 两公婆每人100万蚊啦，差唔多啦，人即系年薪。 人工年薪100万蚊，系咯，十万 两公婆每人100万蚊咯，两公婆。 好中产噶，唔知中产噶应该属于。 系啊，每人 10万蚊 系高有噶咯， 即系算好高人，因为 20万即系家庭入息20万，年薪20万个家庭入息。 都差唔多，因为你要税啊嘛。如果你有仔女嗰啲，你打埋落去啊，真系分钟唔止添啊条数。 咁又点供啊？真系。 系啊，因为而家好多收紧噶嘛，好多银行唔做 interest only 嘅，知唔知？ 嗯。 如果你自住，佢唔 interest only， 佢惊你供唔起啊。如果加息嗰阵， 系啊，因为你加息，你10年，你点保啫？真系可能随时。 唔加息都死啦，唔好话加息 啦，底已经差唔多系咪？已经冇吓。 喂，是但一个失业咪冚家拎， 系啊，如果你趁你80万都几大镬噶，你咁供楼系啊，你谂下你啲税又高系咪先？ 个job market 又唔系咁好啦，讲真，其实个job market 即系其实我哋人工，你谂下边有个加过啫？澳洲人工边有加过啫？ 喂，系啊，讲起咧加人工咧，最近有个 report heater report 咧，话我哋而家嘅生活水平仲差过2009年，有冇睇过？ 睇个 report 啦，睇我自己已经感自己 feel 到， 即系将来物价嚟到成为一个挂钩嘅话，比对比系真系差过以前噶，真系差。 佢话啲穷人系 even worse off， 因为咧好多地方啲电费系咁加，我哋 New South Wales 电费加得唔算犀利，话 South Australia 同 Victoria 加电费加得好犀利。 嗯，人工唔加噶。 人工唔加，但系你电费加，谂下过去嗰几年都起码加20%，加咗30%，所以啲人咪好难顶。 几时会暴动咧？ 车费咧？车费又加？啲车费又加？泊车费又加咧？ 系啊， 系啊， 跟住啲人点生活啊？跟住我今日睇又有单嘢仲大镬，就系而家啲农夫都开始嘈啦，话嗰啲 regional 嗰啲 area 开始加地税啊，系。好难，而家啲农夫已经掹掹紧啦嘛，你仲加佢 cancel rate 嘅话咧，就好金咯，系啊。 喂，佢又都加，啲钱去咗边度咧？ 唔系啲 politician 食晒咯， 买咗佢哋，食咗去边啊？ 好易销售啊！政府啲 organisation 即系 上次话搬个柜通啲 Albert 系咪10万蚊？啊，10000啊 ，10,000 搬，净系搬个书柜都10,000啦，记得旧年。 哦，系。我又知啊，之前有边个啊？记得好似工装时代又捉佢话啲椅啊嘛，啲椅好贵啊嘛，坐啲椅啊咁嗰啲，即系嗰个 office 入边嗰啲坐啲皮椅，即系超贵噶嘛，1000几蚊一张咁 老 贵。 你谂下佢住啊 ，Malcolm Turnbull 个老婆间屋都可以俾钱嘅，谂下。 Malcolm Turnbull 喂，咁啊， 喺悉尼又得噶喎，喂，譬如老公请老婆做嘢，其实系得噶，合法噶，可以系 合法啊。咁 一唔点解要牺牲一份工喺屋企啫？喺屋企扫地、煮饭俾老公，其实系可以同老公收人工噶，真系噶。 唔系呢个，佢咪嗰阵时话喺 Canberra 嗰间屋嘅，嗰间屋系阿 Malcolm Turnbull 老婆个名噶嘛。咁佢咪可以喺呢地方度销数咯，系咪先？即系得闲咁褪下褪下咁样，你都唔知噶啦。 我听过，但其实外国真系嘅，男女嘅财政系真系可以独立嘅。咁呢啲西系呢啲有时即系 呢啲黑洞。 喂，阿猫姐，喂，我想知道个楼市而家其实就已经不可负担噶啦。 系 咁几时会爆呢？你觉得？ 但系咁，我觉得政府咧系用政策市，而家即系佢想搵啲海外买家顶住，谂办法。 但系佢而家又你，但系你譬如你海外买家你点去管制，同埋你点去定嗰、那个即系个门槛咧？咁样啊？ 佢都唔监嘅，你睇得出政府都冇谂住用咩方法去监啲海外嘅，收多啲税啫嘛，就系佢唯一嘅方法。除咗佢银行唔借钱咯，唯一嘅方法佢而家，但系啲人可以喺海外借 啊。同埋好多大陆唔使你借钱啊。 唔系有啲人咧同我讲咧，佢哋未必唔使借嘅。譬如去新加坡走香港走新加坡咧，借够钱过嚟咯。啲 rate 又好过呢度，跟住利息仲低过呢度，2%、1%咁样借到。 咁嗰边啲银行肯做按揭咩？譬如我过嚟澳洲， 香港得噶，香港得噶。如果你有税单嗰啲，但系你要香港有税单，好容易啫嘛。佢香港开间公司，整个税单咪搞掂啦，系咪先？ 咁系嘅，澳洲嘅楼，即系澳洲佢系信得过嘅。你话翻去大陆买楼，未必信得过。 系咯，即系好多人走。 睇嚟而家要即系澳洲系咁顶住咧，即系佢。如果大陸一爆咧，爆煲咧，會唔會澳洲爆得仲亞洲死得仲慘過佢咯？ 澳洲你諗下最大問題係咩咧？佢而家冇咗個實業，即係你以前譬如你話齋有個 Holden 啊，有啲即係譬如有啲真係 bonds 啊，啲 manufacturing 搬走啦，搬到搬走就車啦。 而家你係冇曬呢啲嘢頂咧，你全部靠樓市咧，即係你啦 mining 就冇埋啦，咁你靠咩啊？唔通靠讀書啊？靠學生啊？所以是好死的是啊，卖牛奶是好似之前睇个新闻话而家政府想靠卖农产品嘛，但你啲农地又卖晒俾大陆，咁你卖咩啊？ 农产品都唔会好，都支撑唔到成个经济㗎嘛。 咪囉。农产品。你啲楼价贵，好多优才都吓走晒啦，而家冇乜好多沙粒都走晒啦。 我系咯，而家 我都想走啊，都冇得走咋，真係。即係走去偏走去第啲偏远啲嘅城市啊，又要去。 而家楼市都系喺着重喺啲 apartment， 就话我睇到好多区就一栋就咁起，几多啲即系好似呢排。 但系你咁讲喎，虽然 今仲起紧喺度 apartment， 你就惊，但系啲 house 仲系好贵，唔知点解，周围啲 house 抢喎，啲人癫个。 唔系我唔系就其实嗰个楼市而家系本即系本地人嗰、那个即系嗰个能力已经系冇啊！我即系我觉得系。即係普通一個，即係唔好話普通啊，即係好，即係比較中高級嘅收入啊，都頂唔順嘅時候啊。咁嗰啲 全部 啲樓其實你變咗，即係睇落去，你本地人邊有咁多錢買啊？咁你 個樓市啲 migrants 嘅，全部啲外來人買㗎啦，或者移咗民過嚟嗰啲人買㗎啦。 佢好多咧，而家咧，所以點解係咁？我懷疑佢點解咁放咁多大陸人入嚟咧？可能咧就放多啲入嚟俾 PR 佢，就等。等佢当一个本地人买就唔会，你明唔明啊？每一个海外身份咁买就减少啲怨气上，即系我觉得个政府系想咁样而家，即系谂啲办法放多啲有钱嘅大陆啊又好 whatever 啦，咁放入嚟先做 PR 先，跟住就氹佢哋买多啲楼。 咁即系成个澳洲卖鬼晒噶咯？如果佢有 啊，你睇得出佢唔系有咩方法咧？我问你。 我 你睇佢啲政策好多嘢，又话搞，而家又话搞翻嗰啲 business visa， 早嗰排咪 cut 咗嘅，早一两年前 系啊 business migrant 嘅，而家又开翻啦，咁你睇得出噶嘛？ 又松咗咯，又放宽咗，好多行业都做得啦。而家 系冇，即系冇其他方法可以搞得起啊，即系冇其他可以即系再支撑呢度嘅经济啊。 同埋你睇得出嗱，你睇下佢 business migrant 咁 business visa， 以前你唔使买资产噶嘛，佢而家如果你开铺头，可能K 会知道啦，就系、是。就是如果佢买资产嘅话呢，你系做生意嘅话你要有资产审查㗎，即系你唔可以淨系做盘生意嘅，如果你而家 business 移民好似系。 啊以前做咗买得㗎喇， 系啊，而家唔得㗎，而家你好多，所以好多大学嗰啲点做呢，佢买间铺囉。 系啊，买间铺。 系啊，咁就够资产啦，因为你一间铺行都二三百万㗎啦而家。系啊。 你 City 啊的咁大啊，都百几二百万、啊。 系即我就即个宏观嚟睇就系话，你依家咁样嘅经济咧系唔可以长久嘅，唔可以持久嘅。 即系你个政府都谂住做三年就收工噶啦。咁、啊、你点样持久啊？ 咁我哋啲落地生根嘅就好大镬嘅。 个政府都唔谂住持久嘅，你啲人点搞咧？咁你个个都投 major 都冇计嘅，系咪先？ 系所以都系，唉，都系即系。本来是想住一个落土嚟㗎嘛，搞到咁样都系。 唔好讲笑，喂，今日我呢头呢冇乜，平时冇乜强过人㗎嘛，嘩呢排突然间我都多咗好多。顶佢个 肺。好多。 今日我去 library 呢，嘩黐线有个强过我妈，跟住喺门口大声嗌喎。跟住呢个 reception 差啲，个鬼铺 reception 嚟㗎，差啲想冲出去嗌佢 shut up， 跟住佢见到个鬼铺起身佢好惊，跟住走咗。 咁啊，哦。即系咪你嗰度系南区嚟噶？南区直南，好南噶都吓。 我嗰度唔系好方便嗰啲地方嚟噶嘛，即系 不嬲系嗰啲鬼佬区，唔系唐人区， 即系住嘅地方嚟嘅，唔系话好多买嘢嗰啲冇乜嘅，系啦。 即系佢而家就已经变咗开始，连嗰啲地方都有入侵啦。 系啦，冇错啦，即系佢哋有啲譬如你唐人炒到贵晒嗰啲，佢买唔起啦，就开始渗入嚟咯， 散出咯，好似以前先喺 Cheshire。之前好多人咪去 Cheshire 跟住咪向附近啲咯 ，Gordon 啊嗰啲咁樣散出 咯。天橋嗰啲啦，係喂，天橋嗰度散上去咯。天橋都唔平喎，我聽講最新嗰啲兩個房都成 1.6 個 mil 啊。 哇！要啊，一點 兩個房啊，火車站隔離啊，係啊。 咁即係叫做下北岸啊嘛，下北岸係都仲係高尚地區嚟噶嘛，而家叫做 咩？ 係咪？ 社區房啊嗰度。 係啊。啊、不岸啊嘛！ 不过我发觉咧，好多强国人咧，唔系一定有钱先移唔过嚟，即系佢哋好多方法。 啊、其实我接触好多，即系我有多做啲人下降都好多咧，都系有钱又嚟，冇钱又嚟，真系噶啦。其实即系我接触到讲，即系佢哋谂住方法嚟咯，嚟咗又唔想走嗰啲咯。咁啊，最多就系、是、做假学生咯，咁啊假结婚咯。咁样咯，咁但系有时我又即系明知你假我咁啊，但系有时你作为专业，你又唔可以判佢哋系假噶，咁啊佢哋话真咪真咯，仲有啲结婚同我计啲，即系假到直情做戏一样咁样，跟住佢哋话我哋真噶，我哋跟住我话喂移民局会跟啲乜乜条嚟睇，哎呀我哋派乜嘢我哋真，哇真鬼咩？即系有啲排结婚咁样结咗今个礼拜结到，差唔多结到，哦差唔多到去嗰啲时候。 但系我唔明白，有啲系唔识讲英文噶，我女咁样，咁点搞咧？ 咁佢识嗰啲都唔识，有啲嘢搵翻啲本地啲即系有身份嗰啲中国人啦， 唔系 嗰啲鬼佬。 点解嗰个阿面移民局会相信咧？咁、那个女嘅系唔识讲英文、哦，一句英文都唔识。 我学英文咯，跟住沟通到。嗱，其实移民局就好难嘅。其实移民局就好，佢就移民局佢咧，而家嚟讲好多时咧，佢有少少怀疑，佢就唔会当你假嘅。佢 assume 你系唔知真定假，即系好似 bitching 咁样，我唔知系真定假。咁但系我就会好长时间去考验你咯。变咗你嗰啲咪会等好长，好、 哦、长一年。系啊，阿猫主席啊，你 三年咯。 猫主席，喂，我就知道你而家做嗰啲嘢就接触好多呢啲咁嘅嘢啦，即系呢啲。其实非法又好合法又好嘅移民个案嘅，咁就吓，咁而家呢节咧就够时间，咁啊，下一节揾你再讲多啲呢啲嘢。 好， 暂时休息先，好。 OK。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系又嚟到第二次啦， 系 我猫姐 喺度，系阿简乐夫喺度， 系猫主席都喺度， 系喂，即系话讲开阿猫主席咧，我就同你即系倾开偈咧，就系、是、关于你个职业啊，你方唔方便透露下你个职业就都几特别嘅，我觉得系特别咧，就因为你接触咗好多移民啊，咁咧就系、是、咁可唔可以即系可唔可以讲讲你嗰个职业？系大约做啲咩？ 咁啊，其实都系同啲即系移民有一种顾问嗰种咧，即系提供啲消息或者解答一啲佢哋嘅问题咁咯。因为我就读过下即系移民法咁样咯。咁于是有好多即系朋友咁啊，啲人客即系都会走嚟问我点样做。因为其实佢哋有得意嘅，佢哋又唔敢揾鬼佬啊，即系鬼佬佢哋唔识讲，因为同埋有啲巧妙嘢又唔敢同鬼佬讲。咁咧佢哋又有啲人唔系好相信大陆嘅律师，因为佢哋知道大陆律师都系乱噏乱讲，咁又中意一啲喺呢度即系同大陆冇关系，但又识 中文，跟中國有少少關係。 咁啊，可以講你即係你係啦，你係幫嗰啲人做移民，定啲話係幫佢哋移民咗之後，解決有啲嗰啲其他問題咁樣。即係未你博你啲客係未移民嘅，即係未申請到嘅，其實係 未申請嘅，未申請。即係再問，即係好多時會問答一啲關於移民條例啊，或者即係移民嘅方法啦，咁啊會嚟即係問，即係會諮詢我一啲意見啊，或者諮詢我啲方法咁樣咯。咁我就 呢度好似做律師嗰啲咧，係咪分得好細嘅？即係每一個專業都即係唔係話求其一個律師就乜都可以做嘅，好似係 啊係啊，有啲人而錯覺就以為我咪好多集之前講過，有啲人以為就律師乜都得㗎，即係有乜嘢乜嘢唔做一個律師就得㗎。咁但係律師係其實分好細，有即係律師都有不同嘅專長啊。譬如話有啲係做工傷賠償，有啲係最專做嘅離婚打案，有啲係專做啊前債啊，或者可以做移民。咁移民唔係話你開到律師就可以做移民呢樣嘢㗎，因為做移民係有個 immigration， 佢有另一套法律，咁嗰套法律係要讀同埋要考牌。咁係做移民咧，你唔係話你律師就做得，係要你係另一個係移民做移民嗰種代理嗰種 agent 咧，係要另外攞種一個牌嘅。咁呢個牌咧又唔一定律師先得嘅，即係你係攞到個你讀熟讀嗰套法例，你考到嗰個牌，你就可以攞到。咁好多律師嚟講就會攞埋咯，即係譬如跟住細律師樓會，即係大律師樓可能會其中一部分生意，佢可能會專登就攞埋呢個牌去做咯。咁但好多攞埋佢都唔做嘅，佢拱啲俾啲學生哥啊咁去做，或者佢 outsource 咗又俾第二啲人做嘅啫嘛。但佢呢個律師樓佢可以接到啲攞埋啲客啫嘛。我譬如我嗰下我唔做，但我俾你做，但我有呢個牌，我俾埋你做，但我係抽水啫嘛，咁樣咯。 喂，阿貓主席，喂，咁即係你做嗰個工作咧，即係我覺得其實你可能知道好多嘢咧，知道多，即係我或者其他可能啲聽眾都比較興趣知，就唔係話知，即係其實唔係知道你嗰種即係正常嗰啲移民嗰啲咁樣，好多都冇乜興趣知嘅，即係冇乜興趣，即係嗰啲就好多大陸嘢啦。咁其實咧，我估你即係如果你系咪即系 骑呢啲？ 系啦，有多 啲。我都系出埋啲奇难杂症噶啦，都系收埋晒啲奇难杂症。即系啲人有啲即系就好多就系谂埋好多嘢，又唔 系啦。即系会唔会有？其实你接触嗰啲，可能你 唔系有 案系一啲好蛊惑，想出 好多 啊！即系以我所知咧，即系我听闻或者成闻都唔系听闻嘅，都见到即系嗰啲啊，有好多人咧就系不择手段啊，千方百计啊，即系用啲蛊惑招数就系想移民噶嘛。咁你其实你接觸嗰啲咁嘅客咧，其實咧，即係你身為一個顧問咧，咁你應該嗰啲客咧有啲要求啊，成咧，咁你應該接觸到呢啲咁嘅客嘅，咁你可能有啲即係方唔方便有啲料，啲勁料爆料， 勁料啊！ 即係唔係勁料嘅，即係話即係好普遍上，你知㗎啦，嗰啲又係由於尤其是啲強國過嚟嗰啲嚇，即係可能佢又會即係千方百計想留喺度啊，咁又用一啲。其他即係我舉個例啦，譬如啲假結婚啊啲咁樣啦，或者係一啲過嚟讀書又想咁樣你可即係或者你有啲咩特別？ 如果講話嘅即係走捷徑走旁門左道，最直接咪假結婚咯，假學生咯，兩樣咯，假學生你真係攞度揾錢。 即係呢兩類客你接觸最多嘅。 最多咯。其實我接觸好多呢啲。其實 我聽聞咧有價嘅。 假結婚其實市場其實我諗而家都 係啊，即係我依度話咧，如果呢度呢啲啊呢度啲男又好女又好啦，如果你安啊同一個大陸假結婚咧，有個價好似好犀利添，超過10萬蚊嘅喎，真唔真嘅？ 如果我諗市價都起碼最少6萬以上咯，過到10幾萬。嗱，因為嗱女人又會貴啲喎，之前女人係比男人值貴少少，因為女人係 即本地嘅女人。即係 local 嘅女人， 係本地女人，即係女人啊，就係女人買新婚嗰係女人，女人咧佢個價錢又貴少少嘅，因為女人就覺得會蝕底啲喎，話要有時要辦下同埋一齊住咁樣蝕底啲喎，咁樣即係女人係同埋女人少啲啦，男人就多啲，即係女人買新婚少啲，所以市場上就比較貴少少，即係女人係比男人 是不是真係好多人做呢啲嘢 㗎，平等咯嚇， 係咪真係好多人做呢啲嘢㗎？ 都有㗎，好多人。即係想揾夠快錢咯，有啲人即係想揾夠錢咁樣嚇嚇，咁咪有啲人又佢自己有嘅，有啲人貪我又未，我唔見有啲人自己本身都有錢喎。佢話：哎呀，還掂個身份擺喺度都值錢㗎，我又唔用嘅，我又唔會乜嘢㗎啦。咁不如換埋錢咁都好咯。咁但係佢哋冇諗到嗰個責任同埋嗰個即係對個社會唔係幾好咯，個風氣啊好多嘢都唔係幾好嘅。不過佢哋啊～ 諗 本身已經係不道德㗎啦，呢樣嘢就一定係犯，除咗犯法之外，不道德之外仲係犯法添啦，係咪？ 咁係啊，但係都有爭拗點啦。譬如你話講呢樣嘢，你話好多時我接到啲人啊，其實我都覺得佢即係可信性非常之低嘅。咁但係我又唔可以，你話如果專業嚟講，你又唔可以假設人哋係假嘅喎，你又唔可以假設，因為佢哋啲人假到出面都同佢講，都話：哎呀，我哋真嘅，係真嘅，係真嘅。我即係當你個人客話真嗰時，我就唔可以話假 嘅 喎。 唔係我知啊，即係審核佢個身份唔係你嘅責任啊嘛，唔係你嘅 job 嚟噶嘛，嗰個係移民局嘅 job 嚟噶。係。咁但係好多嘢， 專業嚟講就係 我知好多嘢，可能你明知佢係假嘅。心明知系假啦，但你又唔可以话，你唔可以差能住佢咁解啫，系嘛？ 我唔可以做个判断，我只系帮佢哋啫嘛。 咁佢有啲咩特别令你，即系有啲咩佢出啲假结婚啊嗰啲咁嘅嘢，其实接触到之后，你即系你个心态系点咧？会唔会好矛盾咧？ 我有啲矛盾噶，但我又觉得，咦，可能假，可能假，即系人哋即系，我觉得假啫，可能真嘅咧咁啦。但有啲真系假得几。 你明 你前面嗰啲真係一禮拜喎，一禮拜呢有啲真係一個禮拜咁就結婚，結完婚之後即刻嗱嗱諗，哎呀下個禮拜即刻同我代表咯，我話喂，即係你好多資料未齊㗎嘛，咁佢哋即係佢哋有咁錯覺就知話結咗婚就係嘅，咁但係喺婚姻嚟講，譬如話你即係喺嚴，即係當然你話如果係嗱純粹嗱幾個角度嚟睇，你話喺宗教嚟講結婚好神聖嘅，係經過好多考驗嘅。咁啊喺移民局亦都係嘅，佢話宗教係叫做恆久，同埋一個大家係一個係恆久而持續嘅，即係喺澳洲移民局佢點樣判斷一段婚姻恆久持續，同埋大家有一個係共同協議，就係有一個將來計劃，即係家庭計劃。 但 係 我聽講唔係咁嘅喎，你有錢就好容易嘅喎。 咁佢咪用手機去可以逼你嘅，都係跟我先係跟你呢條例咪做嘢啫嘛，即係可以做到噶嘛。其實好多嘢係用錢做到噶嘛。你話我、哦、你話你有共同嘅乜乜嘢，咁我哋用錢嚟做到啦。共同乜嘢？ 見過啲好多啲話聽講話有啲堂家有啲律師教啲人點樣擺夠錢，唔知點樣就可以搞掂噶咯。 係啊，其實睇你有冇一個係啊，睇你有一個共同一個即係其實一個共同一個責任。譬如你两个有同仲有一嚿钱，系两个人就系去负责管理或者去运用嘅话咧，咁啊证明即系大家有一个共同嘅责任啦，同埋一个共同嘅信心啦。譬如话我有十万银，我样我俾得你用嘅，你有十万又俾得我用咯。咁跟住就即系证明咗我同你嘅关系，喂，真系得。嗰啲鬼佬好傻嘅，因为话哇五万蚊两个捞埋用，仲唔系真嘅？其实即系中国人嗰啲鬼嘢谂唔到咁多嘅。佢话喂，佢哋我大家五万蚊，佢又用，咁啊真嘅咯。咁即系佢哋会用呢啲谂法。佢哋又系簡單少少，你佢諗唔到中國好多古惑嘢咯，甚至話咪試過有啲客即係假到上面做到得，即係上税就唔得，上税就唔得，咁跟住咪話嗱有錢買攞，即係買攞實順利嘅，兩個年咧買層樓順利，咁跟住個即係某方面出錢買層樓咪入埋啦，因為佢諗住喂，如果譬如話我同你係假嘅，買層樓我當你首期或者咩就剩一次過買最好啦，70万60万買層樓，喂佢哋唔。佢哋如果係假嘅，冇理由會聯名買層樓積埋嗰面喎。咁但係原來又可以有好多橋面喺法律嗰邊啲律師價。嗱，你咪聯名買層樓咯，即係買層樓咧60万係你出曬嘅，你咪俾30万，用埋嗰個人個名咯。咁跟住你喺其他方法就做翻啲欠單，嗰人三十，嗰個人喺另外一方面又爭你30万咁，咁咪抵消翻咯。即係可以用呢啲咁其他一啲好多即 係打渣嘅手段， 即係啲橋。系啦，冇错啦，即系我间屋我同两份嘅系啦，系间屋我有一半系你噶，喂，但系你争我几十万，咁你一半咪俾翻我，我追债时你咪一半咪你咪转翻俾我，即系其实喺法律上，其实所以话法律系真系有好多漏洞俾人讲啦。嗱，咁亦都有啲案件教嘅话，嗱，好似我讲话宗教嚟讲对婚姻有一个定义啦，嗱喺移民局嘅法律有对婚姻有一个定义话，证明你哋有共同嘅承诺，共同嘅乜乜嘢，共同嘅生活几多生活嘅。證明你兩個一定生活生活，同埋咧又要證明兩個係有社交，喺個社交係有俾人認識嘅，有共同嘅承擔咁咯。咁但係如果喺法律嚟講，係唔需要啲嘢嘅喎。你譬如法律嚟講，我簽咗紙，根據法律嚟講，我簽咗紙承認咗呢個係我妻子，嗰、那個係我丈夫嚟講咧，我係唔需要證明我有冇愛唔愛佢嘅，我唔需要證明我有冇同佢承擔嘅，我唔需要證明佢我會唔會同佢去燭光晚餐，我唔會同佢撐台腳，會唔會翻去同老公揼骨嘅。即係喺法律嚟講係冇啲責任嘅，咁於是咪係咪其實喺呢三個角度嚟講 在三方面看那個婚姻來講 是有衝突的。 照你這樣講，其實那個即假結婚騙得到的機會是不是很高，好即是那個成功機會很高。 好高的，其實 你功夫準備得好，才準備得好，譬如說你幫你做那個即那個幫那個辦事人，譬如中介或者移民律師來講，如果他是有心機幫你做，其實可以 不是，即是換句話說，如果你有決心，你有決心要移民，你九成九得的。 九成九得，除非你的即真的很難，我都說做過一些，結果五次婚都得。 結 果五次 婚， 兩次結婚都得。 結果既然又嚟過啊， 兩年結婚，兩年離婚，兩年結婚，兩年離婚，咁都 唔得啊。 佢懷疑啊，佢懷疑咪考驗你咯，佢咪要考驗你咯。 唔係啊，最大嘅問題係佢要舉證啊嘛，係嘛？即係佢唔可以話用懷疑你，懷疑你叫你證明你係真結婚，而係佢可佢證明你係假結婚啊嘛。 嗱，佢舉證你，佢其實佢嘥好大。你諗下，我哋政府要嘥幾大大嘅嘢？佢唔中意揾我私家偵探查你，即係有啲情況有，但係佢嗰個執行成本幾高咧？咁我哋冇理由，我哋澳洲人去為咗啲人喺外來人辦假結婚，而我哋要使咁多錢去驗證你啊嘛？咁於是嚟講，變咗嚟講有着數就係我哋假結婚民咧，佢哋又可以繼續去製造好多好多證據出嚟，即係大家舉證啫嘛。你政府你舉證，你要用好多錢。咁嗰班人既然使咗錢，佢哋會用繼續使錢去做好多舉證出嚟咯。我哋幾時去邊度旅行？去 Gold Coast 度蜜月，又去乜乜乜去玩？幾時又同食飯？即係佢可以做有錢，其實真係中國人講有錢使得鬼推磨啊嘛。就佢有錢，其實可以做得到嘅。其實做假結婚，你肯使錢係可以做得到嘅。咁係可以。其實佢有好多啲移民條例，佢咪係用錢去履行咯，去錢嚟做到你嗰個要求咯，係咪？咁移民局佢懷疑你咪長啲時間咯，有錢咪做長啲時間咯。咁但係當然長時間將你係會有破綻咯，會即係會你個機會越長嘅話， 主要佢係冇 要出現破綻咯。如果你真係做得假嘅話，太過假嘅，你會出現破綻，俾移民局揾到咯。 喂，最主要我覺得係話佢冇咁多資源，佢唔可以擺咁多資源落去調查你啊嘛，啊呢樣 嘢得， 可能佢好多嘢都係變咗你 差唔多就算數啦，同埋佢嗰啲 case officer 都係 part time 啫嘛，而家 同埋睇你撞人咯，即係有時都睇你好唔好彩咯，撞住個 officer 好唔好咯，即係佢個 officer 佢自己本身都有佢有個人觀感噶嘛， 但 係 我聽講而家多 人嘅都唔咧。 移民局知道你多 Asian 咧假結婚之後咧，請多咗，聽講咧話請多咗好多亞洲人去查呢啲 case 喎。 檢查法啊？你跟咗？ 即係唔係有啲要家訪噶？ 家訪冇噶，我結咗婚我分房瞓得。 佢突擊噶？ 突擊咁你咪 突擊 準備好啲嘢咯，擺入啊啲底衫褲啊，啲日常嗰啲嘢你要擺喺幾度咯。 其實所以佢就係嗱，佢真作為真金不怕銀，如果你真嘅話咧，兩年三年佢仲要拖你兩三年去驗證你咧，你係冇問題嘅。但係假嘅就會有問題，因為嗱，其實佢好多時會問你哋兩個人，如果佢真係唔相信你嘅時候，佢會要求你去做一個即係面試 interview 咯，佢就會即係男方女方分開嚟問一齊問。 好搞笑嘅話，嗰啲咪問題咧咩？你平時老公咩色嘅底褲多？ 會嗱，佢一時甚至會問你話，譬如話你男方嗱，我陪嗰啲去，有啲真係都佢如果佢真係佢好懷疑佢入住好，即係都幾深入啊，幾深入下。跟住問佢，你哋平時男方瞓邊邊多啊？即係通常男方邊個瞓左邊啊？即係或者近門口邊個瞓近門口嗰邊啊？咁你係要講得出咯。如果你哋假嘅，你哋即係醒唔起嘅咯。會即唔起咯，咁我通常話你起身朝頭早通常邊個落床先嘅咧？邊個會起得早啲先咧？即係呢啲係好簡單嗱，一半生活如果你生活你一定知嘅，如果你係假嘅係未必會準備到呢啲咁嘅問題咯。佢甚至冇會問啊，係啊，即係好似貓姐頭先問啦，佢都會想要問你先生中意著三角底褲啊，定係孖煙通㗎？ 跟住問屋企咩色嘅底褲多？我聽過有問 係 咩 顏色？係啊，你太太啲胸圍底褲咩顏色多㗎？即係佢問得好。證明你有個親密關係嘛？ 唔係我諗起個電視台節目係做類似嘅嘢嘅啫嘛。係咪啊？對電視台嗰啲節目啊，嗰啲即係 如果你真嘅咪好易講咯，如果真嘅，大家有啲就。 死你就你就会恐慌啦，死啦我咁搞死，因为佢会同一问题问，同一时间会问我南方女方，咁因为佢讲嗰边点答咧，嗰边又谂啊，嗰边会点答，跟住你就会诶、即系你就会呢啲破绽咪呢度出嚟咯。 我有听过移民 agent 咧系俾钱呢啲人去 interview 嗰啲咧攞呢啲问题嘅，我知唔知噶？我听过。 储起晒，佢咪储起晒。好似你好似考车牌嗰时咁啫嘛，做啲做嗰啲问题啫嘛，吓吓吓！ 我听过有 agent 系俾钱人攞呢啲data 俾 钱，系储晒问题就嚟考啲客啦。嗱，你哋准备好呢啲嘢，记住啊，记住啊，记住啊，咁样啊，记住啊，咁样啦吓。譬如话你中早餐中意食咩多咁样咯，佢 OK 啦，饮咖啡都系。呢啲其实如果你真嘅咧就好容易答到噶啦，好简单。如果假嘅咧就你都几难配合咯，同埋你都要配合， 你 记住成，你成要成日记住，唔好今日记完咧，佢可能几个月先嚟问你，跟住吓唔记得晒，唔记得晒。咁呢、這个呢啲、這个诶啲、破绽咪喺度出现咯，喺呢度容易揾到你嘅瑕疵咯。 我想问下，如果你假结婚俾人揭发到有啲咩嘅法律或者咩嘅即系嗰啲咩？即系点样立佢咧？点样即系啲咩刑罚咧？嗱，即系我 suppose 一个假结婚，一个本地人啦，一个外边人啦吓，咁样吓，即系男又好女又好啦。 边 人？即系假结婚，你一定系一个本地人同佢外边人，即系外来嘅结婚噶嘛，而攞居留啊嘛。咁对外来人嘅刑罚系乜嘢？对呢个本地嘅刑罚系咩咧？ 佢通常佢拒絕派嗰、那個即係發嗰、那個配偶簽證俾佢咯，即係你攞唔到 PR 咯。 當然 攞唔到 PR 咯。 PR 就 你，但佢唔會 rule out 你個婚姻喎，婚姻同移民局冇關係喎，即係佢唔會話呢個係非法妻子，佢你哋都係夫婦嘅喎，但我只不過唔發呢、這個即係法律上你哋仍係合法夫婦 喎。咁但係呢個刑事嚟 嘅 喎，刑事嚟嘅喎，即係 佢又嗱刑可能好難舉證嘅喎。嗱，佢嗱刑事嚟讲，佢点嘅？即系我净系讲唔信你哋。 信啊，但系就唔可以告佢。我意思就系话，佢唔批个移民权俾你，但系就唔可以用个法律去告你呢、這个或者呢个发假誓或者系一个欺骗政府。 其实佢嗰个判决好简单，我系唔相信呢段婚姻嘅成日，但系佢唔会用到话，我话呢段婚姻系假，即系佢哋唔会话假，但系佢唔会相信，即系我对呢个婚姻嘅。 即系我想问，就系话，即系因为如果你系属于一种。欺骗嚟噶嘛，欺诈嚟噶嘛，系咪先？即系如果你话结咗婚申请， 系咪发假誓嘅咩呢个？ 嗱，咪即系除咗假嘅之外，仲系一种欺诈咯。你欺诈呢、這个欺诈咗政府嘛？ 咪边个欺诈先？你讲欺诈政府先？ 系你本地一个人咧。如果你假结婚嘅时候咧， 呢个欺诈好简单啦。你法律讲咗啦，你欺诈啊嘛。 喂，我听过有一个假结婚 case 咧。有个人咧，就系本来咧冇俾人揭发到嘅，后尾点解会俾人哋拉到咧？因为个女方自己走去买屋，就申请 first home buy grant 嗰阵咧，写 single， 跟住就俾人发觉政府因为你申请个 first home buy grant 嗰阵时会查噶嘛，跟住查到 个 女嘅结咗婚，跟住个女即刻俾人踢，个女即刻踢走咗又冇拉去坐监喎。 咁又唔可以拉去坐监，因为你又好难，即系难证明佢嗰个 个 机。嗱，有啲人佢系犯咗错，但系你个动机真系好难证明到佢动机，系咪？即系证明到动机，即系行为同动机系两样嘢嚟嘅，真系有时候一人系个行为同个动机系分开两样嘢嚟嘅，即系可以咁噶。 唔系会咁你明？Sorry 啊，会唔会因为你证明唔到佢系收钱而结婚，收受你而结婚，所以你告佢唔到？你系告佢唔到一个刑事 举证噶啦？譬如嗱，系好难举证，譬如你话你呃政府嚟假结婚，你话个本地人啦，譬如个本地人话呃政府，咁你话我呃得政府，咁嗰个女人都系呃得我噶嘛，我都系俾个人呃我噶嘛，我以为真系同我结婚噶嘛，我以为真噶嘛，系咪啊？ 即系除非你系证明到佢系收佢钱而同佢结婚咯。 冇错啦，你除非好有证据，即系捉到话你哋两个有签晒蜜糖，我哋系假结婚，除非有啲证据。如果你冇呢咁嘅真实嘅，你即系怀疑，你可以有好多理由相信佢哋系假结婚，你唔判，即系唔批嗰、那个个签证俾佢都好咧，你都唔可以话佢，即系唔可以用欺骗去入去罪，因为你话。你嫌我哋欺骗得移民局，点解我本身唔可以被第二个女人欺骗啊？系咪？系咯，咁我都系俾个女人欺骗我啫嘛。我以为佢真系爱我噶嘛，真系同我结婚真系。 我发觉政府对呢啲嘢，即系佢仲要踢嗰条友走，同埋好低调，佢唔会话公布啊咁样。 唔会公布， 都 澳洲政府都對呢啲嘢低。 佢又唔係踢你，佢依足條例啫。嗱，你而家譬如你仲有三個月嘅簽證，我又唔會踢你走，爭唔走咯。但係即係我唔會批嗰、那個永居簽證 俾你。你咯，最多或者你下次入境嗰陣時會問多啲問題咯，係啊。 我照你咁講，仲假結婚呢個成本係好低嘅啫。即係嗰、那個如果 都唔低啊？ 咩唔係啊？我即係話嗰個風險啊。即係我 個風險 係啊， 其實好低㗎，即係冇乜點衰 啦，衰咗咪最多咪走人咯。 即冇法律責任啦，其實我要講話，即係有法律責任冇，但冇法律嗰個懲罰咯。 哦， 即係有法律， 我知個個人 喺法律上懲罰就好難咯。啊，譬如話我哋譬如法律嚟講過啊，個就算個本地嗰個人咧，其實佢又有罪㗎，佢可以坐得監，甚至罰款㗎嘛。咁但係喂，我都好可憐啦，我以為娶咗老婆，我都俾個老婆呃嘅啫，然啊，係咪？咁你仲告我乜嘢嘢啫？係嘛？咁咯。 咁 同埋就 除咗 假嘢，舊年 點啊？ 再一單啊！ 我除咗假結婚嗰啲，即係我有冇其他，譬如你留學啊，或者其他嘅方法想即係嘅移民咧？即係嗱，正即係意思啊！譬如係嗰啲讀書啊， 生意移民咯，最興噶啦而家。 啊！即係啲同 學有咪做生意，生意啦，又最蠢嗰啲咪就搞難民咯，就係、是、聽埋嗰啲咁嘅黃綠律師教佢哋啫。甚至難民咧， 聽講以前法輪功好容易喎，但係而家好難喎，查得好嚴喎。 啊，好多假啊嘛！佢因為佢睇你 check 一個，你喺法輪功做咗幾多，同埋你一定要舉例啲嗱，好你就咁啦，我好似香港咁樣即係你要證明嘅。哎呀，真係俾差佬拉過喎，影咗出嚟嘅喎 ，YouTube 影埋我俾差佬拉喎，同影到大啦，咁啊得。即係你話難民，其實難民真係你都要證明難民。其實難民係最難 結婚最難嘅，我個感覺上係嘛？ 嗱，結婚最 難，生意都 難民嚟講， 生意難，你有錢咪得咯。 總之，其實用錢去。走嗰條路是一定易嘅，唔用錢因為難民係冇錢噶嘛，難民先難，即係政府係好驚噶，難民佢好驚霍錯嚿嚟，同埋難民佢真係要 即係政府都係買身份嘅啫，你見你有錢就容易咁樣。 係咯， 係啊，其實 都你所以投資或者買生意好唔啫嘛，你有錢我咩？因為好多鋪頭你見到噶，開一年半載就執噶啦。佢根本佢即係佢開咗。 講起咁講啦，你有冇留意而家先？我唔知道你哋係咪 City 啦。以前 City 嗰啲 7-Eleven 咧係阿星噶嘛，全部依家換曬全部強國人啦，知唔知？ 買咗俾佢咯，強國人攞到移民之後又賣翻俾阿星咯，阿星跟住攞咗移民之後又賣俾強國人。 有時佢捉佢好，而家強國開始好流行嗰啲即係嗰啲 chain 嗰啲 franchise 嗰啲咧，好似 Muffin Blake 啊，即係呢啲名啊，講咁多咧。即係有啲即係呢啲咁嘅嗰啲連鎖店啊，嗰啲咧咁樣啦，譬如濕維咁呢啲，佢哋可以買定一檔嚟做噶嘛，可以定一檔 嘅咪。聽講咧，某大品牌咧早排執笠嘅，即係名就唔開啦。佢因為我有 inside 底喺入邊做咧，係一個 franchise 嘅，係專門幫人哋做移民嚟賺錢嘅喎。因為佢嗰啲嘢咧，啲人開根本係賺唔到錢嘅喎，其實。 係啊。 某大品牌啦吓， 好多都系啦，你即系我 跟住话我听讲咧，嗰个品牌咧，佢点解会执笠咧？唔系因为佢赚唔到钱，系嗰啲股东闹交咧，教佢哋咧，同埋咧谂埋啲战招咧，唔想还债啊，就 warrant 即系嗰个 wind up 啊，所以其实佢哋而家拆，其实佢哋四个股东拆咗出嚟之后咧，而家仲搞翻呢啲嘢咯喺背后。 总之呢啲古惑嘢， 睇得行噶嗰间嘢执笠嗰阵时系啊，之前 City 都好多间 系。喂，包主任，除咗生意咁啊，好即系好普遍，即系其实都系好正路嘅。你即系你条法例系俾人哋投资或者成咁，佢有嚿钱就攞嚟啦。即系都唔使咩古惑嘅啊。咁其他譬如你有啲过嚟读书嗰啲又得唔得咧？即係可唔可以讀下書啊？難死㗎啦！ 讀書就好考驗嘅，但讀書咧通常係蹲時間過嚟假學生做錢，即係揾錢嘅啫。做即係嗱，你譬如咧遊客嚟講，你係唔可以做咩㗎嘛？唔可以打工㗎嘛？遊客 個四五七啦，咪有好多四五七嘅喎，有冇搞過四五七啊？ 有啊有。嗱，遊客嚟講，其實可以，其實好多人又唔知嘅，好多遊客嚟嘅。一到咗三個月定過期啫，係啊，不如我轉學生簽證啦，或者轉有啲轉難民啦，跟住又結婚。咁其實遊客嚟講，其實最長可以 extend 到一年都得嘅。你即係你證明你係有又係一個遊客身份嚟。 Working holiday 咯，好多最興噶啦，或者嗰啲 TR 咯，係啊，有冇 TR 冇做 TR？ 係咯，係啊， 有工作簽證係咪一年嚟嘅畢業之後可以？ 是啊，佢俾你係咪可以喺度留喺度揾，即係有冇 因为好多人你其实因为佢你会可以入翻本行嚟讲，你系可以继续申请 PR 噶嘛。咁但系你要俾一段人哋去即系学以致用啊，比如搵下份工搵到咯。咁一年之内，咁啊同埋游客嚟，好多游客嚟讲就系、是、三个月后就续期咯。 我见到好多嗰啲咧，嗰啲靓仔游客啦，咁啦，咁咧嚟啲又扮读英文咯。想留低就扮读英文，系咁读英文。 嗱，因为咁系读英文嘅，因为英文系冇 entry requirement 噶嘛。佢哋我读专科，我一读结中，咁样讲，佢有一个入学要求噶嘛。入学要求最基本就系英文啦。咁所以佢咪佢我读英文，咁英文，咁我要读英文，你要问乜有乜嘢英文基础系冇噶嘛？我以前嘅 A B C 唔读得我 一定。course 我听讲差唔多系。 系啦系啦，太多同埋咧。读英文就一定收嘅，我读其他科未必收，因为我唔识英文，咁我又唔识英文，所以我嚟读英文，所以英文就一定收嘅。你四十岁嚟读英文都嚟收你嘅， 系啊， 咁同埋英文，因为即系太多嗰啲班咯，即系太多啲学校 嘅收入咯。英文嚟打卡跟住搵钱嘅，你有冇听过？ 但英文又唔可以读得太长嘅，但英文通常嚟讲咧，就因为你有咗英文先，就可以通常佢会论一，你一定要论至到第二个科嘅，因为你英文唔会批你一两年喺度读英文咁，咁你迟啲一定即系读咗英文，可能三个月半年之后咧，就可能会要可以去读一啲双科会计之类咁啦，啲 校搞 好，其实好多学校噶。 吓好多咪论嗰啲 hospitality 啊，accounting IT 啊啲 咯，等细科系剪头发啦都得噶嗰啲咁嘅嘢吓。 喂，而家讲到呢度咧，其实都差唔多够时间啦。咁我就即系其实你讲咗，即系我想听嘅嘢都你讲咗好少。嗱，我知道你有好多啲 client 咧，就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啊。或者我哋要揾一日再同你傾傾咧，即係其實我係好想知道嗰啲古惑嘢啊，即係嗰啲古。 喂，係喎，咪後其實最精彩喎， 冇錯，一最關鍵就係上有政策就下有對策啦，即係咩條例都啦，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咁樣。 同埋呢個中嘅移民咧，即係呢個啲人咁多人想中意湧入嚟呢度咧，就係即係其實帶動咗澳洲好多嘅即係嘅工種啊，即係例如你阿貓主席，你其中一個工種就係有啲移民，所以你有呢個工作咁啊，即係所以就話咧，即係其實啲政府咧，而家係要 快錢， 唔係靠不斷係靠呢啲咁樣嘅，即係我對我嚟講，我覺得呢啲唔係一個正路嘅經濟嚟嘅呢啲嘢。 係啊，我覺得其實正常之前好似你提過，呢啲唔係實業嚟嘅， 係咯， 即係唔係一定 係靠不斷嘅執業嘅，靠不斷嘅移民入嚟，但係嗰啲移民咧，其實就唔係一定係你個社會需要嘅移民，亦都唔係一啲高質素嘅移民。如果高質素嘅移民，佢可以用嗰啲正途啊、技術嗰啲入， 呢啲簡單呢樣嘢， 你旁門左道入嚟嘅。一定系嗰啲， 系啊， 多数系嗰啲唔系话，即系你一个有一个即系你呢度需要嗰种人才嚟噶。 系政府要钱啫嘛，佢都唔系人才噶，冇钱啊嘛，成日话 fix the budget 啊嘛。 一句一句讲晒啦，都系，都系钱作怪嘅啫。 冇错。其实我都因为觉得啦，如果既然嗰啲人可以用，系因为佢要 break 我哋去个法律嚟到走入嚟嘅话，咁你入咗之后，你将来会 expect 佢哋会点样守我哋嘅法律咧？ 系咯。 系嘛？ 咁所以其實 問題就係咯， 所以呢樣嘢就係、是，呢個澳洲政府就係、是，即係越搞到呢個澳洲就不知所謂噶啦，會嚇，即係成個即係嗰個質素啊，即係啲人啲質素嚇，即係當然喺我，即係我唔係話全部啲移民都係咁樣，譬如有啲移民佢真係即係嚟到呢度係，或者佢有個技能啊，又有嗰個貢獻喺度嘅，但係如果你用得旁門左道，我都話用得旁門左道嘅，佢一定係有啲正途嘅入唔到嚟㗎嘛。 係呀係呀。好啦，我哋又唔係唔可以話拒絕啲移民，但係太多低質素移民嚟咗近呢幾，即係太多係低質素嘅。 好啦，咁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我即係我記住我要再同你傾傾呢個問題，因為我有興趣知道啲旁門左道。 好啦，咁有機會我哋再傾下 ,OK, 好，拜拜。 OK, 拜拜。 咁啊，大家好，晚安啦，拜拜。 好。